我真的在乎，此情难在。 还是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，但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已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

完整。

像从前。 Cheers.